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啲高飲咧唔得㗎。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手。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面 甘子 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好各位好啊又返嚟呢個今日講古仔嘅時間咁就今日就係11月嘅 19號 晏晝嘅6:25係啦今個禮拜就非常之興奮啦 可以咁講 升咗千幾點 嗯 升到砰砰聲咁、 嗯 啊、就所以應該都好多人賺緊錢啦咁、 嗯 啊、我亦都相信喺 Facebook 裏面好多人都唔捨得沽啲貨啦驚一沽呢又再升啦又蝕卓㗎啦咁樣咁、啊、又有好多呢就之前冇買呢又喺度抌心啦係咪咁呢啲都係一啲投資者心理嚟嘅正常嘅唔係怪你哋嘅邊個驚邊個敢 take profit 啦升市冇人敢 take profit 嘅，跌市又冇人敢 cut loss 嘅，呢啲十個投資者有9.9個都係咁噶啦，正常嘅，正常嘅。 我 唔係點會有咁多大鱷食你啲水啊？ 我跌咗個陷阱啦， 陷阱啊！ 陷阱嘅原因就上個禮拜二都講過啦，我就話驚佢會篤穿22、22、28、26嗰啲位啊嘛。 驚啦，真係驚咗。 咁啊，驚咗啊， 驚咗一日， 驚咗一日啦。OK。 興奮咗七日，跟住 然之後就其實上個禮拜四就已經知噶啦，嘔翻百幾點。上嚟已經之後咁啊，發覺喂，咦，真係個勢唔係好穿喎。OK， 咁啊，點知根據翻呢個新聞消息啦。OK， 禮拜五就已經有啲人入咗個市啦，見到禮拜五恆指已經上咗去啦。咁啊，其實要講嘅就係禮拜五收市之後四點後咧，就留咗啲消息出到嚟，就是喂，成個開會唔係冇料到，咁啊，並拎扮難消息就上拱曬。出嚟啦，咁啊导致到其实嗰晚个夜期咧就呕多成300多點收嘅， 系 咁啊连带同就好啦，翻嚟就到个美股啊穿新高啦，又再试新高啦，咁啊礼拜一开市翻嚟就已经哇，即系乜鬼嘢都升晒上嚟啦， 系啦， 咁啊好快地你基本上就追唔到啦，嗰口就系啦， 跟住就喺度抌心啦， 系啦， 正常嘅，正常嘅，呢个礼拜。有任何抌心啊嘅感觉呢係好正常嘅。咁啊我唔知道我礼拜五有冇做钱啊你记唔记得啊迪 我唔记得。 正在上个礼拜五呢我喺礼拜五喺边度讲过喺 Facebook 有讲嘅。就喺礼拜五临收市前嗰半个钟呢三点半呢突然之间有班大陆钱啊。 应该你系礼拜五讲嘅系上个礼拜五讲嘅。 系喺 Facebook 我有讲嘅但我唔记得系咪喺钱度有声音讲过唔记得咗。咁有班大陆钱呢突然之间呢是咁抢只昆仑能源啊。 135。 是咁抢喎。 搶完正股搶輪，啲輪咧係即係搶到咩環境咯？即係話俾你聽，買啦，我呢只唔掂喎，佢咩個引伸波幅好貴喎，個premium又唔抵玩喎，買啦。嗰陣嗰陣時我冇記錯，應該係我 mark 咗八隻昆崙能源嘅輪。八隻都掃喎、掃完輪就掃正股喎、掃到今日㗎喎、 不計價。 不計價，即係因為嗰啲引伸波幅其實真係幾鬼貴㗎，即係佢個股價冇波幅，但係個引伸波幅好高㗎嘛，你知啲輪商㗎啦。嘩咁貴真係冇理由搶得咁緊要㗎，跟住話得啦搶啦。嘩、真係有料到 喎。 啊！即昆崙能源今日都冇乜跌喎、啊，咁啊跟住就原來之後夜馬之啦，原來國務院出嚟講嘢啦，解釋即係再解釋三中傳媒啦，咁啊講、到其實又冇乜新嘢嘅， 係啦， 都講嗰啲嘢咧都係三中傳媒前市場預計會講，但係三中傳媒冇講嘅嘢嘅啫， 冇錯， 就講翻出嚟，咁啊但係都好開心、大家都發覺。要嚟嘅始终都嚟啦，咁 A 股啊爆上去啦，港股啊爆上去啦，咁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人听神秘之夜个节目啦，有冇听啊？ 冇啊，冇啊，冇 聽 啊，近期。 其实而家个股市同神秘之夜啲节目系冇乜分别嘅， 都系咁神秘， 即系一样嘅， 解释唔到嘅。 即系点解咧？即系譬如你话系我几个礼拜日做咗一个 seminar 嘅，即系嗰日嗰个 seminar 咧就嗰、那个阿 Bob 啊，做主持嘅咁啊，我就拎阿 Bob 个节目嘅叫做 Big Boys Cup 出嚟讲啦，咁、就话诶、有冇人睇 Big Boys Cup 啊？咁啊，好多人竟然都好多人话睇喎，台下边嗰啲，即系虽则台下边虽然唔系好多人，因为个 seminar 收钱，咁啊有少少濑嘢啦，咁啊都好多人睇，咁啊话其实一个市同 Big Boys Cup 里边其中一个成日讲嘅 topic 啲 UFO 系好似嘅。点解我咁讲呢？即系话三中传媒冇料到，同埋三中传媒原来有料到呢样嘢，其实同你睇喺一个天度见到只飞碟系一模一样嘅嘢嚟嘅啫。你一个天度见到只飞碟，有人话俾你听嗰只飞碟嚟噶，哎系啊系啊，个个都话系啊系啊系啊。如果你话啊嗰只唔系飞碟嚟嘅，系习近平飞咗上天啫，你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一模一样嘅。跟住话啊嗰只真系飞碟啦，真系飞碟啦。啊嗰只飞碟啲太空人咧，就啲外星人咧就会杀晒地球人啦。系啊系啊系啊，好惊啊，着草啦咁样。但系有个人如果喺条街度望上去睇，话喂唔系、个外星人好似几好嚟、香嚟地球派钱嘅、你又会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财神嚟 嘅。其实系个 Main Street 条大街。想你点谂、就有人放风话俾你听，你应该咁谂，就大家就跟住咁谂嘅啫。其实所有嘅嘢跌咗落嚟升翻上去，所有嘅嘢系一样。所有嘅股讲紧嘅政策系冇喐过， 系 都系估紧嗰样嘢。所有冇出到嘅嘢都系冇出过，一模一样嘅啫。 唔系今次俾佢阴到咧，即系以我为例去讲咧，就系话上个再上个礼拜五。到跟住冇料到，好啦，删晒闸啦 ，OK。跟住翻到嚟，其实礼拜一系一片死寂嘅 ，OK。咁然之后已经讲紧嘅系，喂，冇料到、咁冇消息，因为个市其实由226至到2345呢啲位，呢800至1000点行咗几转噶啦，由十月头开始行咗三四转以上。咁好啦，正常地就大家都等紧三中全会之后有消息就爆上去嘅 ，OK。咁冇消息咁。等埋个礼拜六日都冇消息，咁啊向下落㗎啦 ,ok, 正常啊杀啦，咁諗住好啦落去即係220嗰啲位啦，好啦。点知一个翻身嘅就係、喂突然间再去解释嘅时候，喂好似讲返一啲好新嘅嘢喎，好坚喎嚟喎，但其实 你係遗忘咗一日嘅啫嗰啲嘢。 係 係呀。 但我想讲其实是之前已经讲过的。 是啊，那些新嘢其实是旧嘢。 是啦、 啊。不过唔紧要。 唔紧要 嘅。个、市场话俾你听讲得出做得到。 是啦、 新嘢就变咗好新嘅嘢。旧嘢变咗稍微新返啲嘅嘢。照炒冇问题，因为有个喇叭喺条街同你讲有料到。炒上去。 冇错。 咁、呢一刻大家都觉得。任何嘢都好顺眼嘅，冇问题嘅，股市就係咁㗎啦，係咪、即係我哋唔係要发掘个政策真相或者改革真相出嚟，呢样嘢冇得发掘嘅。 係啦、 因为即係我上个礼拜节目都讲啦，三中传媒原文呢係冇嘢讲嘅，係模糊空洞，到而家都係模糊空洞嘅、跟住国务院讲一大堆嘢出嚟， 係有啲具體嘢，但係係舊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其實都睇落去 depth 內都係模糊空洞㗎嚇。譬如你有一講話單獨第二胎嚇，即係老豆老母如果係獨生嘅話咧，可以生多個。其實一早知嘅， 係啦， 亦都一早估咗。但係今次國務院再講翻出嚟咧，嗱，只係舉一個例子嚇，就其實係冇時間表嘅。同埋邊啲省市會行先，邊啲省市冇得行咧，係咪全國性推行咧？係唔知嘅。咁但係唔緊要， 唔緊要。 話俾你聽，呢啲炒得咪衝去炒咯。 係啦，咁啊一炒咁啊，即係今日同琴日去比較啦，有啲嘢會睇到出到嚟啦，逐樣逐樣問要穿啦。見到琴日就雞犬解勝啦。OK， 先講只700先。389嗰啲位扮諗住啊散啦啊嘣好返咗420几喎，但今日就唔同啦，今日有啲回吐嘅。 今日有啲回吐啦，咁就 棘住喺度啦，開始見到 有啲棘住喺度啦，咁啊成扎嗰啲嗰類嘅股已經唔係好識喐噶，兼且會有跌添。你見只雲遊都唔知遊咗去邊啦，已經個股價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互聯網嘅鉛製係會嘅，咁但係其實就對而家上市嗰啲又冇乜關係，尤其是對騰訊冇關係嘅。你點會鉛製騰訊啫？係咪一啲乖嘅小朋友嚟噶嘛，大佬啊，係咪？中國政府培育咗呢啲咁嘅公司咁多年，嚇唔會突然之間鉛製，只會鉛製其他嗰啲，都唔會鉛製佢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騰訊都係強弩之末，咁啊唔炒亦都冇乜所謂，大把嘢好炒， 係啦， 係咪先？ 被遺忘得好緊要，買親邊個位買都差唔多，一定要輸㗎喇。2628 係啦， 中人壽 今日就 到今日 就殺破狼啦，唉，真係殺破狼啦。咁嗱，你有上我 Facebook 知啦，咁我都叫你買即係6881啦，即係我公司我記得個 number 㗎啦，今次而家開始我會記定定個 number 啦，好話買681啦。因為其實點解呢，其實同中人壽嗰啲一樣嘅啫，就係、是、個政策傾斜個問題啦。因為就中國政府講到明啦，你啲暴利都好暴下啦，係時候呢讓一讓路，咁同意嘅，大家都同意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嗱，個政策係冇具體嘢講咗出嚟啦，正頭先咁講，咁大家都知道咧，啲大型銀行咧就會讓路，點讓法咧唔知，幾時讓咧唔知，咁但係你以讓路為例咧，咁一定會有一樣嘢出現啦，就係話有部分嘅行業咧，有部分嘅業務咧，可能走落去啲券商做啊，走咗落去啲細啲嘅銀行做啊，走咗去保險公司嗰度做啊，係會有嘅，係會有，但係係冇具體嘅嘢嚇。 係啦， 嚇咁因為就嗱，我而家睇嗰啲金融業，即係佢標榜金融創新啦，會係點樣咧？即係估啊，純粹估咧，就係、大銀行咧，就係會作為一個支柱性嘅銀行，就棟篤企咗喺度。支柱即係棟篤企喺度啦。咁啊，以往大銀行係好靈活嘅。市場有啲乜我即刻推出嚟，因為我夠大，我網點夠多，我一定會贏你。咁而家咧，可能有啲新嘅嘢咧，就唔到你做啦。因為你係變成一個支柱銀行，你棟篤企喺度，企喺度嘅目的就係話你履行咗中央嗰個金融政策，同埋履行咗中央個貨幣政策個功能。OK， 其他市場嘅嘢咧，你唔好搞咁多啦。市場嘅嘢咧，留翻下邊嗰啲啱講啦，券商啊、保險公司啊嗰啲細銀行去做啦。咁啊，所以大銀行有佢嘅優勢，就是、始終都係大銀行，但係佢喺業務發展上邊咧冇以前咁多啦。咁所以你話點解我買幣貴叫你哋買貴公司就咁解啫嘛。即係幣公司啊，即係我公司就咁解啫嘛。咁2628一樣啊，保險公司一樣，就係、話如果銀行係唔需要再做保險嘅，唔需要，因為銀行做咗好多保險，理財產品做咗好多，咁而家開始因為政策傾斜，你唔再需要做啦，咁呢啲嘢又會落翻去保險公司嗰度嘛，保險公司起碼少個競爭對手先啦，少咗銀行呢個對手先啦，咁所以即係對保險公司係有利，咁再加上就係國務院又噏咗一堆廢話，就係話咧，要搞個全民類似全民醫保嘅嘢啦，其實又係 UFO 嚟嘅啫。你話係有料到又得，你話係冇料到亦得嘅，因為冇具體說明嘅。全民醫保即係我哋個香港人嘅諗法，就係話全中國13億人，每人自己買份保險。你生老病死，你問保險公司，你唔好問政府啦咁樣。理論上係啱嘅，但係實際上行唔行得通呢？行得通就唔會到咗今時今日咁嘅地步啦，國內啲保險公司。因為第一樣嘢就非常之簡單，就係話對於保險股嚟講啊，全民醫保個餅會大好多嘅。因為一定要 compulsory 要做強勢性去做嘅話呢， 阿迪你即刻冲埋去买一份噶啦，你唔好理啦，总之买一份，因为阿公要你买嘛。 嗯。 啊，咁个问题就系话你个饼大咗，个饼你赚唔赚到钱咧？ 嗯。 你知保险公司最叻系咩？就拆拎你啲钱嚟炒噶嘛。 系啦。 跟住输噶嘛。 系啦。 系咪？吓，咁如果你全民医保拎咗好大嚿钱翻嚟，跟住佢又以往咁样拎去炒， 嗯、 跟住输咗，咁点咧？咁你会病噶嘛？ 嗯、 你病问佢攞，跟住唔通你讲你唔好病住，大佬我近排啲 A 股输到趴喺度，吓、 嗯 啊、跟住个个一病你冇得估计嘅，吓、嗯、咁、啊、所以对于银行嚟讲系咪赚好多钱咧？ 嗯 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不紧要。 是啦。 这只是善良的飞碟、 嗯、 里面的外星人是善良的咪、嗯、炒起了它先。是啦、啊。所以 你要现在是分开几 round 去玩啦个市即是你要炒三中全会之后。因为今天大摩就直头是应该大摩就擦鞋擦刀呢即是有少少面红我觉得他。他就说今次呢就是中国的一个好大嘅改革嘅一个里程碑， 嗯， 吓、啊，好劲， 嗯， 点劲咧？唔知道，总之就好劲、嗯，直头系叫做新中国概念。 O、okay、K， 就跟住习近平同李克强咧，就会将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模式。 嗯， 就唔知咩叫新中国噶吓、啊， 嗯， 啊，即系可能第时就唔使着三周街行啊，就是新中国。讲、 嗯、 到就系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咧 ，A 股咧起码都升50-60% 噶啦。 都好少啫。 吓、啊，咁佢升到 20%， 佢会再 mark 高噶啦，你放心啦。呢啲抽水式研究报告我都识写，经常可以写添。吓、啊，咁第一 round 就系话大家喘息紧嗰个三中全会， 系啦、 啊，加上嗰个嘅国务院解读。 嗯。 第二 round 咧就会炒嘅咩咧，就一定会噶啦，就是、地方政府出嚟讲嘢啦。 嗯。 啊，我哋终于用咗一个礼拜时间咧，就解读咗个三中全会啦，里边嘅精神思想啦。嗯我哋跟住咧就會點啊科水啦咁樣，地方市政府一定會講嘢，跟住睇下中央咩反應啦。中央話係啦，就係咁啦，咁就得噶啦。第三 round 就應該係會去到咧啲國企公司講嘢啦。 係啦， 尤其是上個禮拜都講啦，即係公有制同埋市場開放之間嘅關係咧，國有公司要出嚟講嘢，即係話。我应该点做呢其实 嗯 其实究竟你想我点呢 嗯 吓咁、啊、阿公会讲㗎啦应该吓咁大家又喺度试水啦吓咁如果阿公讲话其实冇乜嘢嘅你有嗰啲继续都系有第时嗰啲呢就可能会多啲竞争对手咁但系你都始终阿公我都会锡住你可能会咁讲大家又过咗一关啦、 嗯、 好啦如果呢关过埋之后就系到12月嘅经济中央经济会议小组啦咁、 嗯、 大家就出嚟摊牌㗎啦、 嗯 啊、我呢行嘅我新能源嘅喂你冇乜讲我喎、啊， 系咯， 吓咁唔掂嘅， 我啲多晶龟点算啊？ 我啲多晶龟真系变咗金钱龟、啊， 系咯。 咁跟住就会讲噶啦，跟住就话，哎唔系，我哋留翻咧工作会议小组讲啦，而家讲啦，就你哋会点， 嗯， 系啦，个过程就大概会系咁样嘅， 嗯， 吓咁啊，所以而家三中全会之后嗰、那个改革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佢究竟系一个咩角色咩立场咧？就好模糊嘅， 嗯， 吓、啊，佢系一个好开放式啊，还是好公有制式咧？唔知道大家就试水啦。 嗯， 有三个场啱讲啦，有三个场合会试水嘅，国务院已经试咗一次水， 嗯， 发觉正面嘅， 系啦， 吓、啊，跟住就会啱讲地方政府、嗯、国企，跟住就国务院再嚟一个工作会议小组去 confirm 晒所有嘅经济改革究竟系行紧啲乜嘢路线啦。 嗯， 吓、啊、咁就成个三中全会上个礼拜嗰啲。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嘢咧，就會一掃而空噶啦。 係啦， 其實真係 UFO 嚟啫。 我知。 即係 UFO 咧，唔好炒股票，真係唔需要太過認真嘅呢個世界。OK。 有 UFO 都有得炒啊，好過冇。 係啦，好過冇。 即係你要明 個天空溜溜咧，就唔過癮。 咪就好似上個禮拜一咁空溜溜，咪大家要抌嘢。 係啦，你有隻飛碟行過，咁啊有成千億成交，我唔介意有多幾隻飛碟飛過嚟啦。 好難得啊，港交所今日都喐啦，係咪先？個解讀就好。简单就琴日千亿成交。 哇！阿大师呢期真系要请食饭，佢啲港交所轮啊，真系冇得顶啊！真系，哇！升到爆灯啊！嗱，我啱讲咪话有班大佬买到啲昆仑能源嘅嘢、 啊， 即系轮咧，即系听阿大师讲啊，真系唔好乱咁买轮啊，即系濑嘢。我都跟住去买一只，咁、 嗯、 我见到又冇乜时间啊嘛，帮佢做埋扫晒啲轮之后到我噶啦嘛，咁、 嗯、 我谂下执下啦，咁啊见到有啲成交，咁啊冲咗入去啦。啊，点知嗰只咧，即系第二日星期一开翻嚟就爆啦、 嗯， 其他只咧都升40-50% 嘅。 嗯 代特殊嗰只咧升得个十几个 percent， 哇激到我啊！大家差唔多条款嘅啫，差唔多嘅嘢啫，啊，即系总之炒轮真系要跟轮上，真系跟轮上，你唔好跟嗰啲引伸波幅啊，唔系离行离辣嘅话咧。就 OK 嘅，真係要跟輪上。我阿大師成日都講呢句，我係一下唔覺意冇跟到咧，就中咗招啊！真 冇計啦。咁啊，另外啦，頭先提到即係一紮嘅券商股啦，券商股同埋保險股升得好緊要啦。券商股要提埋嘅就係只6030啦。OK， 即係升到爆咗爆燈嘅。OK， 又係上翻係18蚊嘅，琴日係上翻。 咁咧就其實。又係講我 Facebook 啦，我都唔係好想講，不過其實我 Facebook 寫好多嘢，呢期都比較勤力嘅，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咁、就話在上個禮拜咪呢個新人萬國買呢、這個即係可能會合併呢個宏源證券啊嘛，咁、其實呢個合併咧就唔好睇一般嘅合併咁簡單，呢、這個合併咧我講就係一個匯金系統嘅合併嚟嘅，即係匯金係中央匯金公司咧下邊有好多。的系部队嘅证券公司嘅，呢、這个嘅新人万国同埋宏源都系嘅。咁如果佢哋肯做将两间一大一细咁样拼埋嘅话咧，其实嗰个策略性味道咧系非常之重嘅。咁、所以我跟住就话咧，同系呢个汇金系嘅公司咧，亦都包括小弟嗰间。小弟嗰间咧，你睇翻成个汇金系咧，其实佢有机会有啲收购目标俾佢嘅。兼且如果你話新人萬國都會拼宏源嘅話咧，即係話咧匯金起碼係聞到一啲嘅政策味道，即係一啲嘅所謂嘅金融創新味道。咁、我唔知佢聞到咩味啦。總之佢行呢一步，我相信佢個鼻喐咗㗎啦。咁、所以我咪跟住佢啫嘛，就叫你哋買即係6881咯。其實就係咁解嘅啫。咁你話6881有冇目標價？我冇目標價。即係你又話6881有冇裝？我可以話俾你，冇裝嘅嚇，只係啲大陸人咧。饼白咁样炒嘅啫，你跟就跟，唔跟就罢就啦。总之6881就会系一只 UFO 咁样个天度飞来飞去嘅啫。吓、你当系一只天啊，或者系雀啊，色随转变嘅啫。 另外啦，即系个市升嘅时候，一扎嘅资源股都升咗上去啦。但系今日就见到，即系有好多其实都见光死啦。有啲就可以继续即系知道嘅嚟紧个势系强定系弱啦。咁啊，包括强嘅系咩咧？鞍钢、马钢啦，即系见到琴日呕上。佢之後今日回都其實唔叫太多， 係啦，咁啊何謂強嘅啫？ 係啦，嚇，咁你對比翻另外一隻， 即係你咁講，你中國人壽呢幾日好強啦，24蚊，係，但你睇完啲幅圖，佢係弱到趴喺度嘅， 係， 係啦，即係佢係好弱嘅，咁何謂強與弱嘅啫？咁啊資源股亦都未得住嘅，資源股，即係而家啲銅銅鐵鐵都仲係好平， 哇， 鐵就平嘅， 即係銅真係爛到，係 啦，銅爛曬㗎啦嗰啲，咁嗰啲其實就可免則免啦，即係你炒落有感情嘅，你我唔介意你去炒，但你又買出嚟去揾啲政策位去搏下嘅話咧，就真係其實冇咩好玩嘅呢樣嘢。咁啊集中火力啦，金融創新嗰度啦，睇睇有冇運行啦。咁啊再繼續講下啲三中全會啦。見你講得咁 happy， 咁、就仲有一彎要我諗下年會開始噶啦，就係、是、人事變動啦。人事变动啦，咁啊有冇一啲嘅省市会被人事变动咧？系好有机会嘅，系好有机会嘅吓。咁啊，尤其是一啲过往嚟讲好似俾人忽略咗嘅，譬如好似上海咁样咧，呢啲系好有机会，有转人嘅，吓。咁转咗人之后，我唔知好与唔好啦，我唔知好与唔好。但系咧，其实我想讲个 UFO 个 point 咧，就系想带出一样嘢，就而家。你唔好理嗰个背后嗰个分析啦，你唔好 care 太多，因为你冇得 care， 因为佢唔会讲 details 俾你，佢唔会有任何嘅风渗咗出嚟透露个细节俾你听，所以你只系听睇到个大 topic， 单独二胎一孩政策放宽，你都系听到呢个 topic 出嚟，你去深究嘅话咧，你系冇意思嘅，因为讲真，单独二胎未有时间表，假设我听日就开始单独二胎，全国，第一。你真係知道會生多幾多個細路咩？冇人統計到嘅，官方嘅統計由生多百零萬個，導致到生多2000多萬個都有呢個統計。咁、第二，就算聽日放寬，真係落實呢個政策啦，咁、那個細路都唔係聽後日就生到出嚟㗎嘛。咁你而家買定啲奶粉，會唔會買早咗咧？ 係咪？咁所以做啲青蛙王子啊， 係啦，你係咪今日知道自己有得生？你聽日就去買定啲 B B 車咧？係咪？仲要買幾架咧？咁所以即係你自己諗啦。但係唔緊要，呢啲都係 UFO 理論咧。 總之嗰隻 UFO 好堅嘅，咁你咪炒咗先咯，係咪？咁帶出一樣嘢，其實就係呢樣嘢，就係呢樣嘢，就係話而家既然大街條 Main Street 嗰度俾呢啲咁嘅所謂嘅 UFO 派去佔據咗嘅話咧，其實中央就可以做好多聲音出嚟噶啦。以往提咗一個政策出嚟，提咗一啲嘢出嚟，譬如你話新股重開 ，A 股新股重開，新三板優先股發行嗰啲咁樣，一定係負面嘅對 A 股，一定係負面，即係大家會諗。一諗落去 interpretation 就係負面㗎嘛，你增加咗個股票供應，咁我現有嗰啲咪賴嘢咁樣，係負面嘅。咁但係而家如果呢個 UFO 係繼續行嘅話呢，個講呢句嘢出嚟嗰個呢，佢就會喺條街度指住俾你睇，其實係好嘢嚟嘅。 哇 ，UFO 啊！ 其實哇，呢個外星人係拎住好多美金嚟派啊，咁樣係喎，咁樣佢都會咁樣。嗱，其實禮拜五上個禮拜五係一個好大嘅啟示性，就係、是。呢、這個嘅中正監就拎咗嗰個嘅，唔係中正監嘅國務院啊，拎咗個新三板出嚟講嘅，就話新三板咧可以增加個股數，增加啲上市公司喺呢個板裏面上市公司。以往如果你兩個月前講呢句咧 ，A 股係冧到趴喺度嘅，你直頭地獄噶啦，咁、但係喺星期五嘅時候講完呢句之後咧。佢夾埋咗一個金融創新，夾埋咗好多嘢出嚟講，新三板呢樣嘢就變成一個正面嘅嘢。但理論上咧，佢應該係負面嘅，因為增加咗好多唔知咩公司走咗嚟上市，跟住 bling bling 咁樣。咁所以你會知道就係話，其實中共政府開始係引導翻嗰個市場個評論同埋個民意嘅啦。咁呢樣嘢你唔好理後面嗰樣嘢係好與壞，總之你覺佢引導緊係一件好事嚟嘅。你咪话一件好事咯，你做乜要包拗颈咧？ 跟势 系咪？你咪跟住嚟做咯。虽然你系有违背自己嗰个思考个良心，但系唔紧要嘅。炒股票唔系讲良心噶嘛，系咪？有良心嘅点会炒只中国人寿咧？ 系 嘛？即系基本上你中国人寿基本唔应该炒噶嘛。中石油点会炒呢？你又唔应该炒中石油啊？中石油好有机会俾人甩皮甩骨。嗱，今日就再讲多咗啲嘅，就系话有个体制嘅改革嘅，国资委同埋呢个嘅国企公司个关系。以往就国资委系大佬，国企就系阿个仔。大家的關係 OK 嘅，總之國企股你想做海外收購，你想點樣點樣啫，你要問國資委，國資委批你就做得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個體制改革咧，就喺國資委同埋呢個嘅國企股中間咧，就加多個一個基金管理辦法咁嘅東西，就好似淡馬石咁樣。國資委下邊有間假設係淡馬石，國資委淡馬石國企公司，以後國企公司要做啲收購不離不嘅嘢，就同嗰間淡馬石講，就唔使同國資委講啦。理論上係好戇居嘅。因為即其實你話中間嗰嚿嘢係咩人呢，可能都係國資委嘅人嚟啫嘛。理論上都戇居嘅，但係個市場就話俾你聽。见了有料到，因为点解咧？因为sorry 啊，因为个灵活性会大咗。以后因为你知道国企公司最麻烦嘅嘢就系同国资委谈判嘅啫。以后唔使啦，同嗰间中间嗰间淡马石倾就得噶啦。你要收购几多亿，佢 OK 咧就 OK 噶啦。你唔使俾国资委去又要请佢茅台，请佢食饭啦咁样噶啦。咁大家都觉得系好事嚟嘅，咁咪升上去咯。系咪？咁但系背后嘅嘢，其实大家唔知噶。咁呢个中间搞嗰嚿嘢系咪会搞？唔知道。第一样嘢，第二样嘢搞系边个搞，亦都系唔知嘅。OK， 咁所以其实好无谓嘅，对于我嚟讲。但系唔紧要，啲人话俾你听坚嘢，咁咪坚嘢咯，唔好拗颈。OK， 咁但系啱讲中石油，煎皮拆骨应该会噶啦。 系 我都闻到应该会嘅。如果唔系啲。啲大陸嘅啲春江鴨又點會從你衝只135啊？係嘛？因為你中石油要煎皮拆骨嘅話，其實佢得兩個方向去做嘅啫。第一個方向就係話咧， 真係再拆出嚟。 係真係佢上中油業務，即係上邊就原油啦，下邊就係、是、即係中油就係成品油啦，拆咗兩間公司。拆咗兩間公司咁啊煎皮拆骨咯。第二樣嘢，如果你話拆一間公司好麻煩嘅，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將現有嘅嘢嘔出嚟，現有嘅嘢度 擺落去。 係啦，你麻煩你過一年之後咧，你將嗰啲乜鬼嘢天然氣啊，全部 bling bang 同我劈曬落去。咁我當你煎咗皮拆骨㗎啦。 係啦。 咁啊，所以 我估嘅咋？點解啲中國大媽會衝只135就係咁解啫嘛？點解到今時今日個市今日都回嘅話，佢都繼續要買啫嘛？我估個原因係咁樣啦，唔知係咪咁啦？咁所以135你話得唔得咧？我不嬲都話得㗎啦，但係都得過一排㗎佢，我都賺過好多，賺嗰啲錢㗎喺身上。 哇！ 咁嚟緊可能又 只得過一排啦，我想講，大佬兩年幾嚟好得啦呢隻嘢。 係啊，唔係佢都剩咗一排，剩即係之前 今年剩好，成年剩曬咯。 四個高管俾人拉落嚟嘅時候，佢都好傷咁樣震嚇，咁啊，但係即係。你咪照住呢啲咁嘅思路咯，你唔好諗咁多嘢啦嚇。總之話俾你聽，好嘢，唉點都好，咁佢都係一件好嘢嚟嘅。 呢一節仲有問多要專少少嘢，頭先提到啲即係內銀股啦 ，OK。 嗱內銀股 真 係 要問啦， 大內銀咧就閃咗佢先呢期。 喂，但幾得意喎，即係從呢兩日去睇四隻嘅內銀股嚟講 ，OK， 從來都係㗎啦，建行行快得個工行啦 ，OK， 咁但係都係牛下牛下啦，咁中行就反而係永遠都係被人掉嗰隻㗎啦，唔知點解。 呢啲支柱嚟㗎嘛。 咁但係 國家支柱。 農行就扮得好緊要喎。 農行啊， 琴下係咁擒上嚟。 因為季度業績好啫，咁同埋之前個市唔就，季度業績出咗之後升咗3.8企唔穩。趁個勢彈翻上去嘅啫，嗱咁啊咁諗啦，即係大銀行咧，啱講啦，變咗碌柱咧，定海神針咧，下面嗰啲細銀行咧，其實係會有運行嘅。你睇招商銀行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即係點解咧？即係我咁講就係話，以往你知大銀行出信用卡，招商銀行出信用卡係可以咁講叫鼻祖啦。 嗯， 亦都出得比較成功啦嚇。大銀行見到你信用卡業務做得咁好，我又衝。但你靠大咧，你唔會夠佢贏噶嘛，係嘛？佢網點夠多嚇，佢嗰啲即係可能佢自己推個成世免息還款期都得噶嘛，係咪？你唔會夠啲大銀行衝。咁可能而家有啲依啲啱講嘅開頭嘅時候講，就可能呢啲嘢可能會讓路啦。不如你唔好搞到咁激啦，大銀行。你淨係扶持翻中國嗰個貨幣政策，其他嘅嘢咧。唔好搞咁多，呢啲嘢留翻俾啲細嘅搞啦，好有機會嘅。 最慘咧，即係 所以咧，我覺得呢期咧，你想激激地咧玩得咧，你試下嚼翻只重慶銀行同埋徽商銀行， 係呢樣嘢啊！ 啊，嚼翻啦，因為即係始終上一市真係都冇運行啊嘛。即第一你可以搏佢追落後啦，第二就搏佢呢啲咁嘅政策可能會有啲料到咯，咁如果唔係你冇嘢搞㗎。 因為四大之後呢嗰兩隻呢都係麻麻地煩㗎啦 ,ok, 一隻交行啦，交行從來都係好麻煩嘅一隻嘢嚟㗎。 係啊，交行其實佢就以為自己係即係策略性銀行嘅。 咁但係 你睇佢嗰個喺香港做一個廣告咩微電影廣告呢，即係我真係想死㗎真係。哇！我真系即系你唔系嗰只嘢，你就唔好搞嗰只嘢。你讲嗰啲咩爱系咩啊？咩回家啊？嗰啲你想点啫？而家 咪等于卖药嗰个广告一样啫嘛？你睇唔睇到佢卖药啊？我净觉得系铁达士嘅啫。你问我 即系你系咯，就系啦。我成日都以为系嗰啲电影嗰啲咧，咪拆开一节节出嚟咧，登啲。咩？你点会估都系卖药嘅咧？ 真系卖药嘅呢单嘢。 你嗰个交行嗰、那个嗰啲微电影，仲话俾人听系微电影、哦。你想点咧，大佬？你系想我追嚟睇啊，净系笑你咧？ 系啊。 唉，我真系都唔知点样去啊！成日都当自己咧，即系好有，即系好有嗰味，即系中国家庭温暖啊，嗰啲咩银行啦。 佢唔同啊嘛，佢唔同嘅系佢真系有个策略性投资者喺度啊嘛。 咁啊系，个实力嘅策略性投资者。系咁啊，所以呢啲大国企就自己小心少少啦。即系当然，即系好多人都话三中全会佢有利边样。咁但系咪真系咁 straightforward 去谂呢样嘢咧？唔知㗎，因為即係講真個三中全會係冇具體嘢㗎，到而家都都係將以前啲嘢炒埋一碟 ,remind 返你有㗎，唔使驚，有㗎咁樣㗎咋嘛。 係好，咁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好，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reki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